纪念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对平安北道进行现场指导50周年报告会19号举行。由本道党政权机关、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会上，平安北道党委委员长金能武同志做了纪念报告。他说，主体56年1967年8月，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平安北道一些单位进行现场指导，并指明了发展方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历史性现场指导是一个在发展本道经济部门工作方面带来划时代者金正日同志对平安北道进行现场指导50周年报告会19号举行。由本道党政权机关、经济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会上，平安北道党委委员长金能武同志做了纪念报告。他说，主体56年1967年8月，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对平安北道一些单位进行现场指导，并指明了发展方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历史性现场指导是一个在发展本道经济部门工作方面带来划时代转变的契机。50年来，在贯彻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引以自豪的成就。他强调，全道干部和劳动群众都要把两位伟大领袖的遗训作为生命线来无条件地加以贯彻落实，并竭诚拥护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领导。